参议院议席要进入下个月的第二轮投票。总统拜登说，外界选前预计的巨大红色浪潮显然未有发生，无论最终结果是怎样，他都准备与共和党人合作。出访亚洲之后，会邀请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到白宫讨论未来怎样合作。对于是不是会在2024年竞逐连任，拜登说明年初会有具体决定，他倾向竞逐第二个任期。乌克兰在南部克尔松地区的反攻取得进展，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俄军撤出当地首府克尔松市所在的第涅伯河西岸，在东岸建立新防线。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指挥官苏罗维金向绍伊古汇报的时候说，不可能再为克尔松市和第涅伯河西岸其他地区运送补给，经全面评估之后作出相关建议，形容是艰难的决定。绍伊古说，俄罗斯军人的生命和健康向来是首要，亦应该考虑平民面临的威胁，决定批准撤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37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30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6点，跌1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招金矿业7.91跌5仙，腾讯控股232.6跌4.2，阿里巴巴63.8跌2.2。美团141元跌3.3，盈富基金16.1跌3.6，港交所254.6跌5.4，快手41.7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36，瑞士法郎7.976，澳元5.042，加元5.8，新西兰元4.613，欧元7.866。每百日元兑港元5.3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2.5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1点，跌304点。港金报159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5美元，卖出1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慢车啦，咁而家排到去丽业街对出。油塘的高超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呢仲系封闭。咁受影响九巴路线14号 H33214X42号C 去返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Purple 33。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病咧冇人想嘅，系咪先？所以我哋从来唔会怪一啲唔舒服嘅人，因为佢都唔想噶嘛。咁所以唯一就希望佢快啲好翻咯，同埋唔好深夜嘢咯。你知阿妈咩咧？有时都会咩又去饮下茶、行下山。咁你唔舒服，你唔该你快啲屋企咧就唞下吓，即系咁咯。 其实我成日对住佢，我好担心嘅。咁佢戴口罩，你都见到噶啦，系佢面太长啊嘛，成日都一戴一路嘅，佢两个窿成日都会露咗出嚟。 系咯，真系唔知点解，真系我未见过有其他人系咁样。佢讲三句到咧，又跌少少。 冇错， 讲到第六句就跌晒落嚟噶。 系啊，好似啲女仔咧着嗰啲衫咧，性感啲低胸嗰啲，好松身嘅啲小背心。 阿央好似提议过咧，佢搵嘢黐住一个个面啊嘛。 有，我有同佢讲过。 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噶，系啦。 我有叫佢噶，如果系咁嘅话咧，不如戴喺个眼度啊。 咩叫戴？ 即系好似啲马咧，咪有个罩嘅，费事佢周围望咧，系啦，即系喺侧边嗰度嘅，戴住眼罩。因为啲马若果系侧边你见到有啲嘢，你腰喐喐咧，佢就会好紧张啊嘛。 系啊系啊，会受骚扰啊，所以佢要佢跑咧，向前跑。 向前跑，跟住其實咁嘅話，佢不如戴喺隻眼度算數啦。 咁慢慢扇翻落嚟，扇翻落個口度啊。咁就啱啱好啦。 係啦，啱啱好啦，三個禮拜。 口嘅本身 唔係三個鐘。 我覺得有啲面罩咧啱佢嘅。嗱，頭先你個方法好啦，鬼面罩啦，或者係嗰啲咧超人嗰啲啊，成個凹落嚟嗰啲咩萬聖節嗰啲咧，嗰啲有塊膠皮嗰啲咧，成個拉落嚟嗰啲咧，咁一定唔會。 嗰啲連埋個身嘅喎，嗰啲。超人迪迦嗰啲啊嘛，心口有盏灯嗰啲嘛， 系啊，胶噶嘛， 成个胶衫咁样吸住佢。 我有睇过嗰啲好贵噶， 我知啊， 你买嚟做咩咧？ 我知啊， 我系超人迷嚟噶嘛，我见到有人咧就买嚟即系可能万圣节啊扮超人嗰啲咧，跟住我即系好奇揿入去睇，哇，成万蚊， 成万蚊啊，啱佢啦， 连埋心口盏灯， 真系贵噶。嗱，你讲嗰啲系啦，另外一种咧，我睇过外国有啲 YouTuber 咧拍系点样样咧，佢系一个男仔。啊，定系一个女仔，我唔记得啦。即系总之，扮一个唔同嘅 sex， 譬如男仔就扮女仔啦，女仔扮男仔。我而家唔记得边样系边样啦。佢系戴嗰啲叫做嗱，我哋戏里边咧叫人皮面具啦， 武侠小说嗰啲啊嘛。 系啦， 系啊，系啊。 我其实系啊，边个一拉开，哈哈哈嗰啲咁样。 系啊。 外国有啲人咧做一啲咁嘅叫直胶嘅，好薄嘅贴面嘅，好贵嘅，连埋咩咧？连埋头发啦、眼眉啦。 都唔惊啊！ 佢直接卡拉康系啦， 咩都有嘅。 卡拉康啊， 系啦。总之你成个粒晒嗱，因为佢包到去个心口嘛，即系条颈都系假嘅， 即系连个样都变埋噶咯， 样变 啱晒佢啦， 系啊， 变 Brad Pitt 都得啦，佢系咪？ 但系一开口系小朋友声， 系嗰啲， 你小心啲讲嘢咁，成日都系咁。 喂，好咯， 好咯， 真系中意呢两句， 警告你啊。About the girl you love 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ea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Turtles can dance, so happy together. 呢个早上开始我哋三小时节目。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And how is is the weather? So happy together. We're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今日就 happy together 吓，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围咧。咁头先讲咧就话嗰个 YouTuber 佢做咩咧，就戴咗呢个人皮面具，咁咧就化晒妆啦，咁样然之后咧就行街，同埋一路咧系同啲路人有时系兜搭下买嘢。佢就系想证明咩咧？就话呢一种人皮面具原来戴咗之后咧，系真系可以咧将你成个样改晒，甚至性别都改埋。你谂下，譬如话马小强咁样，佢笠咗一个好靓女嘅人皮面具咧， 变马家姐， 系变马家姐咁样。只要佢唔好出声， 冇出声， 发出嗰啲马叫咧，咁人哋系基本上系真系唔知嘅。咁其实佢想带出一个信息，就 系 话要小心咯，因为你如果有啲歹徒啦，或者啲坏人咧，用咗呢啲嘅咁样嘅人皮面具咧，甚至喂你咁谂啦，佢打劫都得噶噃， 系啊， 因为你打劫之后佢唔出声啦，递张纸咁样，我要几多钱咁样，咁跟住落案嘅时候，啲警察问咩样噶，我系女仔嚟嘅， 认人嘅时候你都认唔到啦。 就 系、 是，所以佢就呢一样嘢， 就算嗰啲人面辨识都辨识唔到，辨识 唔到啊！ 块面系啦， 系啊，系 啊，完全唔同晒啊嘛，性别又唔同咗，嗱，佢唔开声，系咪冇过责？咁、所以话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即系希望有关方面咧就留意一下，即系惊有人俾人利用。 系啊，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係啊， 馬小強即係佢係賣埋你嘅。 係啊，馬小強變咗張曼玉咁樣，係啦咁。 咁一定唔會，張曼玉冇佢咁樣個肚腩咁大。 如果個樣係張曼玉咁，但係個身體 係啊，大肚張曼玉 又係喎，又 係肚冇裝唔到嘛。 一望一撇落嚟，喂，點解你個肚食咗好多嘢咩？ 仲要馬小強好可能係即係佢純粹記得戴咗個面具，佢唔記得換衫。 着翻佢平时嗰啲，着翻平时嗰啲， 一样死，系咪？系啊，其实头先你讲呢一样嘢，我突然间谂起咧，以前细个，我谂欣欣应该冇睇过摔角。我哋以前系咧播摔角嘅， 睇过睇过。 系啊， 何守信做呢个讲述噶嘛？ 冇错，仲要有一个 君子马兰， 君子马兰佬啊嘛，咁其实佢可以扮马兰佬啊。但是他不是君子非君子马兰奴 你有没有看过 我没有什么印象我看过即那些西方的摔角比赛 很假的 很假的他全部都是 script 即是有晒剧本的嘛 的 的因为那时候香港的娱乐就没有那么多节目看樣而这个摔角呢那时候都几多人看几多人讲的、有晒有晒什么正面人物啊还有一些邪教的那些 是的永远都是邪不能正正的嘛 是的有个田中博士 是啊是啊， 坏人嚟嘅， 田中博士嘅个名， 因为叫田中博士啊嘛。 有咩？我就知道君子马兰奴咋， 系咯，我都 抱佢。 我最记得系佢咯，但系佢收尾有一排佢变奸咗嘅，你记唔记得？ 系啊系啊，因为发觉已经无以为继， 跟住发现系伪君子马兰奴， 又话佢俾人知咩落咗药啊，跟住变坏人，坏咗几个月又好翻。 咪即系任佢写咯个 script 系嘛？ 但系我信晒佢。 系啊，但系以前我中意睇噶，哇！佢哋嗰啲棚，哇！即系直头系哇飞跳落嚟啊，砸住你啊！ 成个擂台都震咁样， 又闪啲粉或者眼啦，又唔知点 啊！跟住 又 将你个人揈过去，咁弹翻出嚟啊！咁好肉紧噶，我以前我阿嫲好中意睇噶，你知唔知佢咧就夸张到咧？你佢睇电视啦，跟住咧佢揾只手挡佢，即系好似啲猫睇彩遮咁，系喎。跟住我哋笑到佢面都黄埋， 唔系啩？ 我哋使唔使肉紧啊？ 咁 佢 真肉紧喎， 系啊， 系 喎，佢当真噶。 嗱，肉紧咧，即系最肉紧，我见到我。阿嫲阿爺就會鬧咯，指住佢。 係啊，冇錯。 你咁樣唔得嘅， 正衰人嚟 嘅。係啊，正衰人，你停手啊！我以為已經好 手， 我以為已經好離譜噶啦。你阿嫲仲揾手擋佢， 但係都係上一代。 會唔會一腳踹佢咧？ 佢又唔會，但總之佢揾手擋佢。 好肉緊啊！入曬氣， 跟住講一句客家嘅粗口。 啊，呢個幾 好 笑， 好得意， 好笑喎。因為以前咧啲老人家啦嚇，即係電視機啦嚇，即係仲係黑白年代嘅時候咧。即係主要嘅娛樂，你話有咩節目 冇嘢 做 嘅， 係咪 冇 嘢 做？ 所以我阿爺咧由日頭睇到夜晚，同埋嗰時好多粵語長片，基本上播完一套又一套，因為嗰時冇咩咁多本地製作反嚟。 晏晝嘅時候係播粵語長片嘅嘛？ 上晝都係。 係啊，上晝都係冇錯，冇錯，冇人睇嘅時候，欣欣應該唔知㗎啦。 我好細個就記得係半夜嘅時候就會播粵語長片。 都係 你嗰陣時候就變咗半夜啦， 係啦。佢夜晚係一套接一套，一套接一套。點解我知？因為我做電視台嘅導播。就是播呢啲咯，45分钟先要揿一粒掣，我咪瞓着咗咯，所以 喂，45分钟嗰时有冇睇咩？ 唔记得换片啊？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嗰啲咁样 系啊，系嗰啲啊， 睇45分钟 系啊， 嗰啲系啊，就算几睇你都 电影资料馆做过暑期工咧，又系有一排咧，好多嗰啲粤语场面，因为佢系好多做修复影片嘅工作啦。我发觉咧做咗一排之后，我就系 pick up 咗佢哋讲嘢嗰啲口音， 点样 即系 叻官 坐饭嗰啲咧，少年人。点解你唔好好贡献社会咧？ 你始终做人唔好食碗面 反碗底，系啦，呢啲就系 翻同阿妈讲嘢都系咁样。妈妈，你做乜嘢？ 上身咯， 睇得睇得旧嘢多。但系咧，我 系 一个旧嘅香港嘅网站啦，即系叫做全部都系怀旧嘅。佢有一个 message 咧，即系有个 post 咧，佢话。讲一套卡通证明你已经老了咁样样，咁啊即系话你睇过呢个卡通咧，你应该都唔系十八廿二啦咁样。咁佢里边有好多，不如我数下咧，大家会唔会都有少少啊？系我睇过 卡通片系咪属于以前噶？而家有冇人睇啊？ 有 有 有有有，你而家嗰啲唔系卡通， 唔系 动画嚟 噶，都有放小朋友嘅，嗰啲都系卡通片，即系 有咩？而家 其实佢都唔系小朋友咯，而家你问佢嘅， 佢就系生小朋友啦。 唔好讲啲咩衰嘢啊！ 咁你。咩叫衰嘢啊？咩讲衰嘢？ 佢会睇嗰啲咩咯？Baby Shark 啊，嗰啲咯。 Baby Shark 都耐啦 ，Baby Shark 有剧情嘅， 依年计啦。 我都近排我朋友生咗小朋友，跟住佢话俾我听，原来有剧情。 有咩剧情啊 ？Baby Shark 唔知啊，即系今日就系佢唱晒佢啲家人出嚟噶嘛。今日探阿妈，听日探阿妈，跟住即系佢家族好多人噶嘛，好多条鲨鱼噶嘛，咁咪 咩 日日去探同 嘅 Shark 咯， 唔系啊，但系对于你真系睇 Baby Shark 嘅嗰个咁嘅年纪嘅话，其实系冇所谓噶。 系 如果大家仲记得。以前有个 Teletubbies 咧，你有冇发觉就 系 你大人睇，你完全唔明噶，佢就不断嘅听。 系咪低 BB 嗰个啊？ 系啦，冇错， 有四只， 有 天线得得 B， 系 啊，天 气变奇， 贴士啦啦，阿铺仲识讲广东话， 但系都耐噶 啦， 呢套 广东话嘅，好耐噶啦， 呢套都好耐， 我有问过嘅，我有问过一啲嘅儿童心理学家，我就话点解你可以咁样嘅？因为其实你系发觉嘅就系佢，譬如可以做半个钟头到啦，佢实际上个内容只系得15分钟嘅啫嘛，佢就不停咁样，总之做完之后佢就 again 跟住播多一次咯。 咦，我冇印象喎。 跟住中間嗰啲先就望住個太陽， 個太陽 個 B B 仔笑臉喺度笑。係 啦，跟住就落嚟啦，咁樣轉啦。 我有。 其實佢每一次都一樣嘅。咁咧，仲我就問佢哋啦，佢哋就話係啊，因為對於嗰啲咧，即係大約係兩歲以下嘅小朋友咧， 佢 哋係中意重複又重複嘅嘢。其實你係唔需要嘅，就係話啊，今日佢會唔會悶咧？不如我今日俾佢睇 Baby Shark， 聽日睇呢一個即係Teletubby啦。對於佢哋嚟講係唔需要噶。例如要講呢個 bedtime stories 啦，你可以同一个嘅啫， 讲完 一个礼拜噶， 今日又讲三只小猪啦， 佢哋冇问题噶，越熟悉就越开心。Again， 原来系咁嗱，呢个网上面咧都有好多留言啦，咁啊有一套咧叫 Papa， 大家一定睇过，我估系噶啦。嗱，以下所讲嘅就唔系话好唔好睇嘅嘢，如果你睇过咧，即系证明咧 有翻咁上下， 有翻咁上下资历啦。 欣欣都睇过， 我都睇过，不过应该睇重播，重播。 但系而家仲有冇播噶 Papa？ 以 Papa 先该 冇。 冇 噶啦， 但系我哋以前睇 Paw 牌咧，系嗰啲唔够时间，嗬，即系譬如可能你讲紧集本系搵嚟摄纳嘅，佢搵嚟摄做纳嘅，冇错，短片嚟嘅， 系嗱。另外呢，好快讲啊，飘零燕啦、日幽啦、小甜甜啦，都系有啲人咧喺个 post 度加落去嘅。 我中意睇嘅三套都。 小蜜蜂寻亲记我冇睇， 有我有睇过， 你都有睇过， 系啊，好无聊噶咋，佢每一次咪就系飞嚟飞去跟住搵佢阿妈，同埋你有留 同 Baby Shark 一样， 集集都搵阿妈， 冇错，同埋佢就系咩嗰啲咩流咩星仔走天涯嗰啲其實都係同出一轍嘅，不過係人揾啦，定係即 係動物揾啦， 即係 蜜蜂 揾 嘅， 唔知點解永遠啲阿媽就唔見咗， 有啲係 Nemo 咁咯 ，Nemo 係啊，冇錯 ，Nemo 咁咯 ，Finding Nemo 咯，又係呢條橋啊， 係啦，嗱，忍者小靈精啦，神勇飛鷹俠啦， 仲有邊個？小雙俠啊？ 唔知啊，佢都有啲人写嘅就我唔未睇过。功夫猫党系咩嚟？ 功夫猫党， 功夫猫党冇睇过。 长腿叔叔啦， 有长腿叔叔。 山 T 女福星，哇！山 T 女福星仲有咁小衫嘅， 系啊，就炮皮噶嘛，炮文噶嘛。 成人向啊， 你冇理由唔睇嘅。 我冇睇过，真系 都冇睇过。 我隐约听过山 T 女福星，但系着咁小衫嘅啫咩？ 系啊， 好似泳衣咁噶。 都话嗰系炮皮嚟噶嘛？ 系咯， 炮皮泳衣嚟噶嘛？ 可以俾细路仔睇啲嘅咩？ 唔系呢啲唔系俾唔系 我唔系细路仔睇嘅， 青少年嘅时候 系啊，即系等于 中意 系啊，冇错，嗰啲咩城市猎人都唔系俾唔系细路仔睇噶啦，佢系卡通。 I Q 博士都有啲 ，I Q 博士都唔应该细路仔睇 嘅。 小 山明好咩噶？ 系咯， 仲有一套 山吹老师， 仲夸张嘅叫咩？蜡笔小新仲夸张， 蜡笔小新 更加唔应该俾细路仔， 好多系大人先睇得明嘅，其实 冇错， 系啦 吓，冇错。 另外七小福啦，咁有冇睇过？ 有 小福 咩咩 都睇過嘅。咁你有冇睇過咕嚕咕嚕魔法陣？ 呢個我有睇，呢個真係我年代。 咕嚕咕嚕魔法陣， 阿滕麗明唱主題曲㗎。 哇，咁犀利！ 炮變成老虎，你會問何故？還青山土風無動。佢有一個咧吉他他老伯嘅，著住草裙咧，個頭上面有條草嘅，係啦，就日日喺度跳吉他他舞嘅，就吉他自自渣蹦蹦把咁樣嘅，好好笑㗎。 咁 裏 面 嘅 內容係講咩？ 就係講即係呢個勇者仁傑同埋呢個魔女歌嚟嘅，喺呢個異世界即係探索嘅故事咯。咁個魔女咧就會用嗰支魔杖喺個地下度畫啲魔法陣，跟住就用魔法。 哇！你咁熟嘅？ 哇！ 呢個我真係有睇㗎，因為真係我年代啊，我有追啊，好好笑㗎，係啊。跟住佢哋有個帳篷咧，係即係一個精靈咧會變成一個帳篷，跟住即係俾佢哋夜晚喺度留宿啦。咁佢哋喺入面咧，即係瞓覺嘅時候咧，望上去咧就會見到，因為個精靈咁樣變咗帳篷咧，就會見到佢好似有著住底褲咁，好好笑。 好無聊， 好無聊，係啦。另外就有呢一個嘅叫做《仙巴歷險記》，有唔睇？ 有《仙巴歷險記》有。 嗯，我都有睇。係 咪即係其實係改編？係 咪一千零一夜啊？ 嗯，係咪啊？著名嗰啲名著《 仙巴歷險記》，好似係， 好似 係改編嘅。 仙巴啊嘛。 係啦係啦，就有小七龍咩七龍珠。咩叫 七 龍 珠？ 龍珠我最中意啊！我成屋都係嘅龍珠公仔。 係喎，你係龍珠迷嚟 啊！龍珠迷啊，係啊，同 IQ 博士同一個座。 仲有蜜蜂小王子 咁好睇咯， 龍珠啊，係 啊，打嚟打去。 我諗卡洛別中意就會中意咯， 係 啊。 我咧十點半睇咩㗎？ 我哋要聽埋新聞先啦， 翻嚟繼續聽新聞係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824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133宗确诊同7691宗无症状感染。新增个案仍然以广东最多，有3007宗，较前一日稍为减少。其中廣州佔2853宗，廣州八個區中小學暫停實體教學。今日起，全市除了南沙區、從化區、增城區之外，幼稚園停課，中小學改為網上教學。高三年級有住宿條件的，在學校實施全封閉管理。河南新增1243宗本土個案，絕大部分都在鄭州。重慶新增756宗個案，較前一日增加超過五成。中心城區各區將會實行每日一次區域核酸檢測。北京新增的本土個案連升七日，有95宗，其中七宗是社會面感染。六個月至四歲幼童昨日起可接種伏必泰疫苗幼兒配方。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臨床名譽副教授關日華說，如果預約率持續不理想，除了可能造成浪費，亦都擔心未能夠對幼兒構成保護屏障。關日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幼兒一出世已經接種多款疫苗，預防多種疾病，例如白日咳、破傷風、麻疹等，但家長都沒有質疑或者擔心。而新冠疫苗亦都是同樣原理，接種之後可避免幼兒染疫之後出現重症或併發症甚至死亡，希望家長能夠盡快帶小朋友打針。他又重申，現時社會正是處於復常階段，疫苗接種十分重要，而疫苗已經在去年開始在全球接種，臨床效果非常有效，家長不應該再猶豫。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致辭的時候說，會確保重要和經濟活動順利舉行，讓香港有序復常，盡快恢復經濟。上個星期舉行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是其中一個例子，至於復別三年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亦都吸引超過60,000人觀賞。另外，李家超說，年底之前將會推出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地區康健中心將會提供基層醫療。他說政府會重整醫療體制，改變以治療為主的做法，會增加資源推動基層醫療，以社區為中心，預防為重。 医管局表示，柴湾普通科门诊诊所登记处的电脑伺服器冒烟，预约系统和临床医疗系统受到影响，普通科门诊诊所的服务暂停，职员正是陆续通知受影响的复诊病人，诊所职员亦都已经报警和通知消防处，相关部门正是进行抢修，希望尽快恢复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09点，跌349点，总成交金额4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9点，跌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金矿业系报7.8，跌0.16。腾讯控股231.6，跌5.2；阿里巴巴63.45，跌2.55；美团140.7，跌3.6；盈富基金16.09，跌3.7；港交所251.8，跌8.2；快手41.45，跌3.05；康希诺生物112.6，升5.4；比亚迪股份179.4，跌7.6；友邦保险66.65，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6.18，瑞士法郎0.984，加元1.353，人民幣7.268，英磅對美元1.14，歐元對美元1.002，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27,391點，跌325點。港金報15,97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7.69美元，賣出1,708.3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先同你讲隧道啦，咁东区海底隧道啦，港岛嘅管道里面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啊，九龙去翻港岛方向，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丽业街，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啊，东隧方向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丽业街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去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啊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业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咧就车多；在九龙区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都是车多，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澳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七十年代兵分外交，除了是外交进程，仲是公关工程。 等他们体验一下，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而且我们中国人是热情好客，不像他们西方宣传机构描述的那样，是青面獠牙的魔鬼。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小心上灯，病魔走近，坐得多要动真，至少啲灯 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吓，十点到八嘅咁啊，头先提到啲卡通片咧，咁有个听众就话：，喂，阿李丽睿、梁继章，你哋讲摔角咧，人哋知你老啦。 唔惊啦， 其实我都知啦，我讲唔讲摔角，大家都知，唔通仲以为我今年系十八岁咩？ 系啊， 我十九啫嘛，大佬。 我自己都唔信啦。 咪系啦，即系等于咧，嗱，我又除咗卡通片咧，我又讲一啲咧，大家听就知道我一定唔系十八廿二啦嘅片集啦。嗰、个叫做《合家欢》， 合家欢小宝， 嗱，佢都即刻识答。系咪啦？证明佢系我隔篱同班同学啦，系咪？佢一定唔系十八廿二，加埋都唔知啦。 无敌铁探长， 呢啲就叫艾朗西，系咪？呢啲我一讲你仲 唔识你啊？仲 有泰山， 系啊，泰山，仲有刺虎双雄， 系啦，朱迪，系啦，仲有仲有嗰、个叫咩啊？哎呀死啦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叫咩啊？无敌铁金刚， 无敌铁金啊，无敌铁金刚。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咧就话嗰个人受咗伤，全身都烂晒噶啦，就同佢咧用咗。是不是就是用 $6 million？ 他 每一次他都在讲是没错，就是用了这个 $6 million， 是600万美金，就是改造他。 你想想这么多年前600万美金。其实他就是等于 Iron Man。 没错。 Iron Man 的以前的版本。 是啊。 那他只脚一跑就。影佢機器咁，嘣咁啊跑得好快，隻眼又可以唔知睇到啲咩。 佢仲有啲配音嘅，噔噔噔噔噔噔噔，記唔記得？ 咁無聊你記得？ 慢鏡頭， 我唔記得依個 喎。咁樣啊嘛， 係冇假 嘅 嗰啲特技， 唔假噶。我哋以前就講我哋真係信噶。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叫做無敵鐵金剛嗰啲係咪？好似類似咁。 馬小強就係 Six Dollar Man。 人哋话我哋啊，佢不在精神犹在啊，因为我哋不停讲佢。 系啊，唔讲佢有咩讲啫？有边个可以咁样啫？ 系 啊，所以千祈唔好 当 six dollar man， 六鸡爷， 六鸡爷， 六鸡人， 六蚊马， 六鸡人啊， 六蚊马。 咁另外啲本地制作有啲又好旧嘅，你哋一定未睇过。 少年十二十四， 梦断成西， 梦断成西， 唔系对唔住，唔系 梦断成西。 唔系，嗰套叫乜嘢咧？我而家唔记得，黄淑仪同冯瑞凡做主角噶。 吓、啊，你边度睇噶？ 咪 TVB 咯 ，TVB 最早年嘅本地制作咧，行上即系行路仲有角角声啊！嗰啲布景版咧，即系你行路仲有角角角嗰啲空心嗰啲声嘅。 系啊， 叫咩咧？ 好怀旧，唔知我冇睇过呢套。 你冇睇过？ 冯瑞凡沟黄淑仪， 系啊， 呢个今日呢场比较少见。 系 啊，当年嘅冯，你唔好谂住而家正当追女仔嗰个冯瑞凡啊！当年佢仲系一个， 其实佢靓仔。 书生咁样 噶， 系正经戏嚟噶， 正经戏嚟噶，谈情说爱噶。你识佢嘅时候，应该都已经系嗰啲 吓，正当追女仔， 正当追女仔啦嘛。 我识黄淑仪嘅时候，已经系煲汤啦，米饭。 系啊， 熟唔食？ 当年黄淑仪系靓绝五台山， 靓绝五台山。 佢就算依家都靓嘅， 系 啦，一个佢啦，李思琪再加阿姐。 咁有啲咩旧嘅制作你记得啊？即系旧嘅电视。 少年十五二十时。 哦，嗰陣 時 候係 好想希望自己 ，yes， 呢個都夠，呢個 好想佢係我自己嘅哥哥嚟噶。佢仲要係踩單車啊嘛，佢著對松高鞋，我仲記得首歌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唔記得，我唔記得。 嘟嘟嘟，咁佢喺度踩噶啦嘛，跟住仲有咧，嗰陣時候假設落就係長長地頭髮嘅，講嘢仲有少少口音 嘅， 係啊，佢爸爸就係李志忠嘛，你好想有個咁嘅爸爸，同埋有一個咁樣好似 mix 嘅咁樣嘅哥哥， 係咩？係咩？ 迷戀嘅嗰時候， 有啲記得啲，唔記得啲啊，仲有你個 friend 嗰套八一。你个 friend 香港 朋友， 你个 friend 好朋友啊？ 边个？ 阿 B 号啊，嘅香港朋友系咪啊？ 佢唔系， 佢唔系香港八一嘅咩？ 系八一咩？ 佢一路咁拍噶嘛，八一八二咁噶嘛，每一年。 唔知。 你唔 记 得？ 哦， 系啊。你有冇睇过呢啲旧嘅？ 你有冇睇啊？ 我记得我好细个时候睇， 你细个时候睇嗰啲都好多年 播，系啦，就有套《京华春梦》啊嘛。 哦， 阿姐同埋阿刘松仁， 施礼全家啊嘛， 系 圆梦人心方心水啊嘛。佢一开咗个大闸嘅时候，跟住咧施礼全家就烧咗啊嘛。 哦， 我唔知乜时候 你 睇呢啲嘢， 记得咁清楚 嘅。佢有个横扁噶嘛，系啊。 佢老个 RAM 好劲， 我净系记得呢啲嘢噶咋，啲 RAM。 我唔记得， 系啊， 我睇完都唔记得。 好无聊啊！咁你哋唔记呢啲嘢嘅咩？ 记嚟做咩？ 记嚟做咩？咁你记咩？ 记嚟做乜嘢？我净系问你记嚟做乜嘢？ 我有好多剧集都好经典嘅。如果你讲紧嘅就或者系《京华春梦》啦，嗰阵时候嘅《强人》啦， 《 家变》啦，《大亨》啦。如果你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系亚视嗰边都好犀利噶， 系 咪啊？鳄鱼类啦，系啊，国天蚕变啦，好多噶。 咩啊？呢只我识啊，《 十大奇案》啦，《 十大奇案》啦，嗰时唔敢睇嘅，《十大奇案》 好惊噶， 《幻海奇情》先至恐怖。 哦，系啊，周润发去到条村啊，原来啲人死晒啊。你知唔知啊？ 好好噶，嗰时候 即系佢哋嗰条村咧，个个啲村民同佢打招呼啦，啲阿 全部都鬼嚟嘅， 后屘先原来全部鬼嚟。 到佢离开咗条村嘅时候，先至睇到一张报纸。 咦，我哋 原来佢就系佢已经鼠疫啊，成条村嗰啲人已经死晒啊！ 大家想睇翻呢啲旧作咧，就睇下自己 search 啦。我都 同埋大家都要留意，我觉得咧，《幻海奇情》真系几犀利啊，好经典啊！第一，第二嘅就系其实佢个片头都好恐怖。 你连个片头都记得？ 我片头都记得，因为我片头我试过有一次我买咗佢。VCD， 我翻嚟谂住煲啦，有成套嘅，跟住最后尾嘅时候咧，我唔敢睇，就一个片头。 买完唔记得睇，有冇搞错？惊 啊！你知唔知啊？ 咁你买嚟做咩啫？ 我唔知道佢嘅片头系咁噶，跟住我一摆个 VCD 就我真系睇嘅时候，我仲系夜晚黑，冷静咁样自己熄晒灯咁样喺度睇啦，净系睇个片头，我已经觉得好恐怖啦，跟住我就即刻揿熄佢啦，点算好？点算好咧？ 掉佢点佢？ 我就俾咗人啊，成套俾咗人啊， 傻 嘅，有时你细个你唔会咁。 空灵咁样俾咗， 系啦，你有时你会唔会咁噶？ 你买得鬼戏，你夜晚睇，你有晒心理准备系会咁嘅氛围噶嘛？惊乜鬼嘢？ 因为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睇，我先至惊啫。我以为我大个睇嘅时候，我应该大个女，我唔惊噶嘛。 点知都系惊， 我净系俾个片头，我已经吓到啦。嗱，大家真系嚟撑下我，因为片头真系好恐怖，恐怖过佢里面啲内容。 啲内容都冇咁惊啊！ 真系咧， 咁啊系嘅，有时片头佢梗系拍得惊啲啦， 吸引你睇 啊 嘛， 系咯。以前细个好秋灯夜雨都唔敢听噶。 哦，我有听噶， 你 我有听噶， 你唔惊 啊？惊噶惊噶，秋灯嘅。欣 欣唔知咩嚟 噶？系嘉莉台嘅一个夜晚鬼 故，唔 知十点几，唔 系 好夜嘅。 冇错。 我瞓喺床上面冚埋张被咧，咁啊听完就快快脆脆唔落地噶啦，尿急都唔落噶啦。 系啊，嗱，咁你咪 系啊，起码我听晒。希望我听晒，希望我够胆听。 我仲记得系咁样噶嘛，秋灯夜雨，跟住就真系有啲咧，啪啪啪，嗰啲门啊，俾啲风吹到乒铃乓啷咁样，咁沙落雨啊嘛，好恐怖啊！我试过一次嘅就系几个细路仔啦，冬天啦，咁啊匿埋咧喺个被斗度喺度听紧秋灯夜雨，突然之间我阿嫲开门入嚟，做乜鬼啊你哋？ 尖叫！大家尖叫！ 尖叫走晒，跟住就阿妈，你删个，你删个，你帮我，你删咗嗰个收音机，佢连收音机都唔敢删啊！惊到 入咗就惊噶啦， 好似惊嗰啲鬼咧，喺个收音机嗰度咧伸咗手出嚟咁 噶， 好投入嗰阵时候听。 想听鬼故？今日十二点后啦， 冇错， 冇错，因为今日有古灵精怪。同埋今日都讲过咧，我哋嘅爱好系列。 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一首疗愈嘅歌曲。 喺你心情唔好、身体唔舒服嘅时候，想听咩歌等自己开心翻啲，可以留言埋俾我听。 I saw the lyrics 网上情，正是一种深沉的力量。在这个繁躁的世界，静下来是一种清静。在纷杂的琐事静下来是一种淡静。在焦虑的心情静下来是一种冷静。在紧要的关头静下来是一种沉静。静生慧，静生力量，静是一种境界。在这个繁华的尘世里面，觅得一方幽静可以静心。人心是会攰的，安静可以养心，充电可以向内观心。静可以怡情，当人静静地走在岁月里面，松松融融，淡淡定定，平平静静，宽电情的心能够冲淡所有的烦恼，留下一颗干净的心。静下来做一个淡定松容的人，隔绝外界的烦嚣，放低心头的杂念，整理自己的内心。遇事不慌，顺手拈来，理性分析，做自己情绪的主人。静下来可以做一个静而不争的人，放松心情，闭上眼睛，听下风的声音。当风吹过耳边，抚过面庞，掠过肌肤，穿过胸膛，可以冷却焦躁，急功近利的心。静是因为看淡，是因为心宽天地宽。静而不争，顺其自然，一切随缘。一个能够静下来的人，绝对是内心强大的人。静水心流，静沉默往往是最有力量，能够拎得起放得下，这个才是自己的主人。一个能够静下来的人，绝对是内心通透的人，因为再多的热闹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安然的心比什么都紧要。静下来享受独处，体味世世物物人世间最平凡的就是幸福。静是一种最美的韵律，深沉不张扬，意境柔软。愿你找到最平静的一颗心。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o split the night and crus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Who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Echo me the wind of silence.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a neon god they made. a word that it was for me.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he tenement halls, whispering sounds of silence. 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我哋每日围埋做嘢又听音乐，每日闲谈玩笑绝无交恶，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丰收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无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丰收最快乐。 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甜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粒地，每日丰收好欢喜。 好，多谢啲朋友提翻我咧，佢话咧边有嗰个城市故事，咁啊捞乱咗啦。另外咧就黄淑仪嗰台咧叫《梦断情天》， 劲啊你哋， 系啊，咁啊佢哋记得晒嘅。嗱，咁啊今日专登播翻呢只开学歌啦，唔、开学歌系咪叫开学歌啊？咁啊等下大家咧又听翻啦，阿 马老师， 马老师啦，因为啲人话，哎呀我听唔到佢把声，唔舒服啊。 咁咪听 archive 咯。 之前 嗰啲啊，系啊，咁咯，咁就试 下样先咯。系啦，咁啊，阿方方佢话喺啊《梦断情天》啊，仲有《爱登士家庭》，爱登士 系冇错，多谢阿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不过后来啊，电影都拍过嘅呢个就 不过啊嘛， 系啊， 好睇嘅呢个都好睇嘅， 系啦， 比较暗黑啲咯， 系好睇。 咁你都系睇嗰个叫《幻海奇情》，我记得系罗浩佳同程可为喺电车上边啦，好多佢哋将啲剧情摆咗上去。今日冇得回忆咧，嗱好啦，咁我今日咧十一点系转话题，就系爱屋系列。今日咧就一首疗愈嘅歌，OK， 咁大家听咗啲咩歌咧？觉得突然间心情都好翻啦，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 本城人报，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早前话，习近平计划参加下个星期喺印尼巴里举行嘅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白宫已经表示，正系同中国官员合作，安排拜登同习近平喺峰会期间会谈，但双方仍然未确认会唔会会晤。拜登喺白宫记者会上话，随住近几个月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佢有好多事情要同习近平讨论，除咗台湾问题，佢话双方仲将会讨论公平贸易政策同北京与俄罗斯嘅关系等。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西方个别国家企图以台制华，是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82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48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4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5点，跌89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招金礦業7.8跌1.6，騰訊控股233.2跌3.6，阿里巴巴63.75跌2.25，美團142.3跌2元，港交所254.8跌5.2，盈富基金16.19跌2.7，快手41.5跌3元，碧桂園1.69升5仙，永亚迪股份181.7跌5.3，友邦保險66.85跌1.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8.945，瑞士法郎7.977，澳元5.043，加元5.798，新西蘭元4.612，歐元7.866。每百日元對港元5.36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2.611。日經平均指數報27,391點，跌325點。港金報15,97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9.16美元，賣出1,709.5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两个道路工程先啊，咁喺新界区将军澳嘅宝灵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啦，由于慢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宝林北路近住景林村对出。重复多次啦，将军澳嘅宝灵路去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啦，由于慢线有道路工程封咗，咁而家车多少少，龙尾排到去宝林北路近住景林村。咁另外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大围隧道至到沙田岭隧道都系有工程啦，封咗快线。咁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大围隧道至到沙田岭隧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喺维利道。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就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澳田下湾村工业村和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至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台话你知， 我碗米粉有啲淡啊，有冇豉油啊？ 豉油就冇啦，但我有鱼露，你要唔要啊？ 好啊，估你唔到，竟然有鱼露。 我间唔中都会整一啲越南嘅米子卷，同埋泰式嘅木瓜沙律，有需要用到鱼露嘛？ 其实鱼露系点样制成噶？ 鱼露咧就系将鱼加埋海盐放入去缸里面，经过分解同埋发酵，完成咗之后就会变成液体状态啦。由于佢有浓郁嘅鲜味，加上送菜嗰度咧就会提升咗口味嘅层次，所以有好多东南亚嘅地方，鱼露都系厨房嘅必需品嚟噶。 不过要留意嘅系，鱼露系高钠食物，即系盐分好高，所以用鱼露嘅时候咧都要小心。 千祈唔好过量啊！ 想知道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嘅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 ，Beautiful Sunday 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台话你知， 喺香港耀能协会赛马会田以玲学校有支铜管乐团，但创团嘅马汉铭老师最初系教视艺科噶。 咁但我发觉原来系一间肢体伤残嘅特殊学校教视艺系好大嘅挑战，因为佢哋个手嘅功能，个个同学都有啲唔同程度嘅困难喺度。我当年都谂咗啲方法啦，但系都好似个成效其实唔系太大。 咦，同铜管乐有咩关系呢？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嘅咧，就梗系要食多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啦。咁当然同时咧，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噶啦嘛。咁另外咧，要睇多啲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真系咧，讲都唔信啊！而家27度啊，已经立咗冬啦。而家27度吓，27度，相对湿度70%。星期四， 爱好系列， 好嚟到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啦。咁啊，坐喺呢个直播室咧，有小张张、小鱼鱼同埋小欣欣嘅吓。咁啊，各位马迷咧就等下啦。咁啊，马老师好翻就会翻嚟噶啦吓。好，今日爱好系列，我第一首歌曲，首先咧嗱，今日叫做疗愈嘅歌曲啦。人咧总会遇到咧心情唔好嘅时候，或者遇到一啲嘅叫做挫折啊。等等等等啦，咁我有時咧就療愈嘅歌咧，我自己覺得有兩種，一種就係個音樂本身好療愈嘅，即係你聽咧已經好舒服；一種咧就係嗰隻歌所講嗰個信息，佢帶出嚟嗰個意思係你聽完之後，你會能夠從中得到一啲嘅解脱嘅。咁我有一隻歌咧，我成日都好中意啊！嗰隻歌咧其實都有少少看透世情啊，而佢本身係一隻好好聽嘅歌嚟嘅。佢話人咧其實萬事萬物呢個宇宙啊，呢個地球上邊咧都係好似一粒塵咁樣嘅啫。一粒塵轉瞬之間可以由呢個地方飛好多好遠好遠嘅地方，或者好多事情咧始終都好似一粒塵咁咧，最後都會回歸大地，係變成冇嘢。 Dust in the wind。 哎呀，冇錯啦，就係呢一首啦。 Bingo。 都唔中意呢個啊？ 正啊！嗱，彈吉他呢啲我正啦， 呢啲 picking 好正， 係啊，呢啲唔 係 fingerstyle， 味道 fingerstyle， 但都好聽嘅。 送俾大家有 Kansas 嘅呢首歌曲，Dust in the Wind， 風中嘅塵埃。Water in and in the sea. Oh. 自己非常喜欢呢一首歌叫 Dust in the Wind 啊，咁啊从中亦都得到一啲嘅感悟嘅，即系人生的确系嘅，即系你咁紧张、咁唔开心或者开心，好多嘢咧，其实转瞬就已经过去，好似尘埃被风吹走一样。 咪系咯，所以其实无常好正啊，嗬、即系谂下要一样嘢嘅啫，你永远都系咁样嘅啫，永远都好开心嘅话，咁你冇唔开心，你又唔知道咩叫开心。 冇啲对比啊， 系啊，高低起伏嘅话，其实我谂人生都系一个对比嚟嘅啫。嗱，今日咧我哋讲到话，即系呢个主题嘅疗愈咧，我觉得系可以喺好多个唔同嘅层次去讲紧疗愈嘅。正如头先咧，大佬有讲嘅就系话嘅，有时可能本身你听静音乐都会有疗愈嘅感觉噶、 啊，绝对系，绝对系。有啲人净听效果啊，譬如雀仔声，成我买过啲碟啊，成只都系祠堂嘅蛙声啊，雀仔声， 大自然之声啊，我哋嘅节目都系咁样。 大自然之声 系啊，我哋有文教组有个节目叫大自然之声， 即系净系播雀仔声啊、蛙声嗰啲 嘅声咯，系啊，系深夜播嘅。 因为咧嗱，你唔好话咩，呢啲声其实而家都市森林听唔到嘅、你明唔明我讲咩？你譬如你住喺呢个一啲嘅好旺嘅地方，你夜晚听到车声有咯，你听唔听到雀仔声啊、蛙声、水流声呢啲真系听唔到。 依家咧有啲再特别啲咧，嗰啲叫咩 ASMR 啊、即系咧你可能系上即系网上啲影片平台咧， 系啊， 成条声咧都系啲人喺度开薯片袋啊， 系啊， 跟住搵啲擦啲嘢啊，跟住贴纸啊嗰啲，即系有啲人系听过啲声系得， 甚至乎嗰只环境声 系啦， 如果有啲系 low fi 嘅个环境声系点样咧？例如佢就话佢有俾你嘅一种嘅场景嘅，就 系 话冬天出边落紧雨，跟住你喺某一个 coffee shop， 我好中意听呢啲噶， 或者有啲有啲系叫 fireplace， 即系你坐喺个火炉 度， 一 路 听到啲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嘅声。 嗱，呢啲都可以好疗愈嘅，系咪？ 冇错。 所以咧就可以带到去一样嘢，就我觉得话季节有啲系特别疗愈嘅季节，例如秋天啦，系嘛，或者系冬天啦。你觉得唔知点解嗰啲咁嘅感觉，嗰系特别温柔同埋会特别浪漫嘅。好啦，另外我觉得嘅就系话咧，有某啲嘅一啲你喜欢嘅节日，佢亦都系好疗愈嘅。佢嘅音乐啦，佢俾你嘅气味啦，同埋嘅就系，我觉得音乐其实系好得意嘅。好多个层次，其实我觉得佢有色彩嘅，有颜色嘅，佢有味道嘅。咁所以其实当你去听一啲呢一啲咁样嘅即系节日嘅歌曲嘅时候，我觉得系最疗愈不过嘅。去歌唔该，系啊。冇错，你估啱咗，就系圣诞节啦。有时咧，我会自己喺屋企度听圣诞歌噶，你就会自自然然咧，个人会好开心。 跟住就系买圣诞礼物送俾自己， 好放松啦，系啊，冇错。 同埋你会闻到啲朱古力嘅甜味噶， 冇错。同埋嗰啲 cinnamon 嗰啲咁嘅味道。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From now on,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Here we are, as in 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ga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Through the years, we all will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Hang a shining star upon the highest bough. Christmas now, now. Mm-hmm.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ga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once more, once more. Through the years we will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Until then we'll try to muddle through somehow. And have yourself a very Merry Christmas now. 冇错，圣诞节的啊，令人有好多嘅好温暖啊，或者好多回忆啦、啊，窝、嗯、心 系咪好疗愈啊？系啊，大家快过早年， 圣诞快乐， 好似坐咗喺个火炉隔篱咁样啦，已经 系， 即系饮住杯热朱古力， 冇错，佢系真系唔知点解噶，我圣诞歌曲咧、嗯、一只接一只咧，你会发觉 同埋佢啲编曲全部都 系，但系对唔住 partner， 我想讲圣诞节唔该俾个冻嘅天气我，你如果好似今日咁廿六七度圣诞节。 梗系觉得好似 争啲，系啊，澳洲咪又系噶， 即系你去咗南半球咯。 你哋听紧圣诞歌，唔该你俾咪十零度啦。 系， 如果唔系唔似嘅， 凉凉地吓，冻 开冷气咧，开冷气会点？可能系得唔得 ？OK 嘅， 系咯，自己营造嘅气氛咯。但系佢嗰啲所有嘅嘢噶，可即系可能灯饰啊，你喺屋企度做啲布置啊，又或者你写圣诞卡俾人，同埋有嗰种一年将尽， 系 吓，即系嗰种嘅，即系嗰种 氛围， 系啦，嗰种氛围同埋嗰种凄美咧， 哇， 我真系觉得好威正，系啊，希望你欢啊， 好 啦，到你欣欣， 到我啦吓，咁啊，大佬头先讲咧，即系疗愈嘅歌曲有两种，一种就系音乐上面令到你觉得好舒服啦，另外就系歌词上面。令到你哇得到安慰啦咁样，咁、我揀嚟嘅呢一首歌咧，我觉得系两样都有嘅。咁、而系我觉得特别个位就系咧，佢系嚟自一个你觉得佢应该唔系好识安慰人嘅一个歌手，即系你就咁睇佢嘅形象。咁系边个咧？系张震岳啊。咁啊，张震岳你见佢好粗犷，留晒须，跟住就即系哇好粗犷 咁样。Yeah, yeah, 系啦，但系估佢唔到咧，就系佢喺呢一张嘅专辑里面，就系同中管线出嘅呢一张专辑叫《北上列车》里面。竟然有呢一隻歌咧，就佢一個人獨唱嘅，亦都係好簡單嘅編曲，就用一支吉他彈出嚟。咁我次次聽咧，我都覺得哇，真係好舒服，好得到安慰嘅。呢隻歌叫做《抱着你》。 如果明天看不見太陽，整個世界會變成怎樣？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过程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或者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人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有长者误堕电话骗案，被骗去1400万元。警方话，今个月3日接获一名70岁女子报案，话喺9月先后接获自称为政府官员同执法机构人员嘅男子来电，指女事主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同埋与一宗内地刑事案件有关，并要求事主提供个人同银行户口资料以协助调查。事主於是按指示提供資料，直至今個月，事主發覺銀行戶口內大約1400万元被人轉走，於是報案。警方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海關在上個月底和今個月初共破獲2宗大型走私香煙案件，在青衣和屯門檢獲共大約4400万支華爾斯煙，估計市值大約1億2000万元，應課稅值大約8500万元。行動之中，海關人員拘捕2名男子，年齡分別31歲和59歲。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卸任之後接受內地傳媒南方網專訪的時候，重提2019年反修例事件，她說仍然相信當日進行修例是正確，目的是履行國際義務，防止香港變為一個逃犯天堂。但由於當時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未建立，國民教育沒有做好，加上有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因此當時在各項因素影響之下爆發那一場風暴，強調當時得到來自中央的支持。提到家人受到壓力時，林鄭月娥語帶感觸表示，家人受到有形和無形的壓力，家人受到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儿子在学校受到不明是非的人人身攻击。至于丈夫怎样支持她，林郑月娥形容丈夫的支持去到不用说话的境界，总之在身边陪伴她。她又说卸任之后担当家庭主妇，最喜欢到街市，形容自己很享受这种生活，希望可以做一个普通人。南韓單日新增55,36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較前一日減少7000多宗，事隔2日再次回落至60,000宗以下，但是是自9月15日以來最多確診個案的星期四，再多52名患者不治。 现有重症患者323人，较前一日减少13人。南韩累计超过2603万宗确诊，29531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37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5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招金矿业系报7.79跌1.7，腾讯控股231.6跌5.2，阿里巴巴63.4跌2.6，美团142跌2.3，港交所253.2跌6.8，盈富基金16.13跌3.3，快手41.35跌3.15，碧桂园1.66升两仙。比亚迪股份180.3跌6.7，龙湖集团14.56系升6.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6.17，瑞士法郎0.984，加元1.354，人民幣7.269，英鎊對美元1.14，歐元對美元1.003，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27423點，跌293點。港金報1599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8.52美元，賣出170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翻将军路啦，将军路嘅宝灵路啦，去翻将军路医院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慢线，由于有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将军路嘅宝灵路去将军路医院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慢线有工程，咁影响到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啦，由大围隧道至到沙田岭隧道快线咧都系有道路工程噶，经过小心。就是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大围隧道至到沙田岭隧道一段快线有道路工程，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都系嗰句啦，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都是受水管急收影响，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而家慢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及其他车辆的安全，咁先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随住郭碧、方墨、胡杨林、海洋、航天成等多个场景展现，以及失败、争执、谈判、危险、牺牲等各个情景转换， 劇中人物的故事和性格亦都漸漸顯露。 國劇830問天11月14號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凌晨12:30精彩重溫。 一阵间攞部打磨机嚟，加个吉碟上去当戒机嚟用啦。 千祈唔好啊，瑞姐，好多常用工具都系只系为咗某种工作性质而设计嘅啫，滥用其他工作用途咧会产生危险噶。 你蓝牙知己都咁讲啊，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侦案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好重要，检查维修不可少。我系 Stephen 孙汉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呢一首嘅爱好系列啦，里边就疗愈嘅歌曲啦。咁、我见到朋友啲人有留言嘅，包括阿 Chunny 咧，佢话眉头不再猛皱，红日同埋朋友，咁相信一定有佢嘅原因啦。咁佢冇写嘅。另外咧就系、是、有位朋友佢话咧，陈奕迅嘅《今日》啦，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即系个歌词啊。咁另外 Cecilia 就话《Sweet Symphony》啊，就呢只歌曲嘅。咁所以每一个人咧有佢唔同嘅谂法嘅。咁好啦。我呢一首歌曲咧，其实我觉得咧要疗愈咧，即系有时咧要将唔开心啊，或者系啲等等摆低咧，最好就系咧癫一轮啊，即系将自己嘅思绪咧暂时咧就放空佢，唯一做一样嘢就系肢体上、身体上要疯狂咁样，喐啊喐，喐啊喐，喐啊喐，无论你系做运动又好，或者系好似呢只歌咁样跳舞啦，喐动，不停喐动，流一身汗。跟住佢好攰好攰，跟住食嘢，跟住冲凉，跟住瞓觉，好唔好啊？ 好 啊，唔使谂啊嘛， 唔使谂啊， 冇错， 系啦。 Gigi 嘅呢首旧歌 You Should Be Dancing 咁样，即系大家如果心情咧又麻麻地嘅时候咧，又无无聊聊咁啊，可以跳一阵舞啊，或者运动啊，总之喐下个身咧，我相信咧出一身汗咧就会个人咧就舒服啲嘅。 你会唔会咁做啊？即系你喺屋企会自己对住块镜跳舞噶？ 啊，跳舞又唔会，但我会落去跑步咯，或者话喺天台嗰度做我自己做嘅运动啦。我天台做嗰啲，因为天台系好细嘅啫。 你做咩运动啊？ 嗰个运动又好傻嘅。你有冇睇过一套戏叫做 Midnight Express 啊？ 有。 系啦，午夜快车。咁嗰个监犯咧，即系一班监犯冇嘢做，即系佢哋唔啊，我其实我唔知点解佢要咁做，就困住一间细房咯，一路行咯，明白？即系个圆圈咁啊行，喺个细房行咯。我就喺个天台行嚟行去行嚟行嚟行嚟咁啊。 啲猫都系咁噶，你买只睇下。 猫都系咁。 啲狗搵喺个笼度嘅话咧，你见到佢就不停喺度转噶嘛，追自己条尾噶。 咁啲仓鼠都系噶，仓鼠喺个嗰个 轮嗰度 转啊转啊，跑跑跑跑。 其实精神已经有问题噶啦。 搵得太耐， 搵得太耐。 马老师而家屋企就做紧呢一样嘢就系， 唔系佢可能坐喺度望住地下都系， 佢喺度呆， 继续发呆，继续发呆。 我哋唔好再提佢啦。 OK， 挂住佢啦，冇计 啦，系嘅。好啦，嗱咁其实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即系疗愈咧，你话除咗有啲嘅季节啊，又或者可以喺啲节日啊等等之外咧，你哋我觉得好多嘢都可以好疗愈嘅，睇电影啊。 是 你有冇疗愈电影系列啊？ 疗愈会 唔会睇噶？ 系列其实少咗戏院睇戏 嘅。系嗱，我觉得咧就我自己系乜嘢系为之嘅，就系会摆落去叫做疗愈电影系列嘅嘢咧，就系嗱一讲嘅话，你哋一定明噶啦，好多大卡士嘅，有靓仔，有靓女，跟住咧就系美国片嚟嘅，一定系，跟住可能系讲一啲爱情嘅轻喜剧，又或者就系话即系究竟嗰啲男仔同埋女仔点样互相认识啊？ 都系 有五六个唔同嘅一 pair 一 pair。跟住有好多个唔同嘅古仔啊，咁嗰啲咁样嘅， 又想 点样 用脑去理解个剧情嘅， 同埋最好就唔好用脑啦。第一，唔好 set ending 啦，唔好咁沉重啦。有时睇完戏咧。喂，入去嘅时候都冇咁唔开心，睇完你出嚟 仲唔开心？ 系啊，直情好唔开心，即系嗰啲戏我真系要个人好振奋先可以去睇， 系啊，好 ready 啦，咁你先入去睇。 冇错啦，嗱，咁呢啲你求求其其可能啊，即系你唔知喺啲咩音乐平台嗰度你揿出嚟睇咧 ，OK 啦。同埋嘅，我有时咧我会好奇怪噶，有一啲嘅电影又或者系有某啲嘅嘢咧，我就会冇咩做，又舒舒服服嘅时候咧，你就会重睇又重睇，重睇又重睇， 我都会， 你会唔会啊？ 嗱，譬如嗰日我哋提过咧，周星驰。另外有啲外国嘅好经典，你以前第一次睇，你觉得哇呢套太好睇啦，咁你会不停睇嘅。 系啊， 例如话嗰套《摘星情缘》啦，吓， 冇错啦，其实咪类似呢啲咁咯。 系啊， 系啊 ，Notting Hill 啊，呢啲 好 简单嘅 古仔，系靓仔靓女。 因为你睇过一十万九千， 十万九千次， 八次噶啦嘛。 系啊 ，Notting Hill 啊，你有冇睇啊？ 我 大好姐姐同埋呢个 Hugh Grant 嗰套。 系啊，两个都正。 Hugh Grant 我有睇，我有睇。 系啊，好睇嘅， 好睇。 咁其实你就系呢一类型咁样嘅电影咧，我有时我就会。啊，唔知道做咩嘅時候嘅話咧，或者啊唔想諗嘢嘅話咧，撳著佢睇睇下你要瞓覺嘅，咁我覺得好療愈嘅。 你又唔會 miss 咗，因為你已經睇過啦。 冇錯啦， 下一 句對 白講咩我都知 道。係啦，咁其實咧，我其中有一套咧，我成日都會睇嘅咧，就叫做《收錯愛情風》啊。 係啦，有啊，而家有啊，電影平台 而家有得睇啦，係咪？係啦，咁我睇呢套戲嘅話， 好睇㗎呢套。 好睇噶，因為裡面有好多你都好熟悉噶，譬如可能有 Drew Barrymore 啦，有呢個Scarlett Johansson 啦，有 Jennifer Aniston 啦，呢啲咁樣嘅靚女，佢全部包曬喺裡面嘅。咁其實啲劇情又係嗰啲咯，即係佢哋其實唔係咁中意你嘅啫，個女仔可能啱啱識個男仔嘅啫，其實咧佢又唔覆我電話，我究竟佢係咪真係中意我咧？跟住其他嗰啲周圍啲姊妹就話：，其實我覺得佢應該唔係好中意你嘅。另外啲話 OK 嘅，你自己去啦。呢啲咁嘅嘢嚟嘅啫嘛，呢啲橋段冇所謂㗎， 冇錯， 就算你去攞包薯片翻嚟嘅時候，你 miss 咗 你 miss 咗都唔 哎係啊！我而家啲戲都係，我費事 rewind 係啊，係 啊， 係咪先？ 喺邊度睇都冇乜所謂。 啱啦，即係呢一套戲對於我嚟講嘅話，就係一個療愈系列啦，就係冇乜嘢就做咪聽咯，或者睇咯。裡面咧，其實我覺得佢仲要係好聽啊，即係好睇之外嘅話，佢裡面咧有一啲嘅插曲咧都係好好聽嘅，就係呢一首歌。冇錯，呢首歌曲咧就我除咗話會係睇電影之外嘅咧，我有時都會將佢咧就係一個 playlist 咧就會擺喺我行山嘅時候嘅一首歌嚟嘅，因為我覺得咧佢嗰個 pacing 咧係好啱你慢慢慢慢喺個山嗰度一路喺度行嘅時候去聽嘅。有 Ken 嘅呢一首嘅就係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希望大家喜歡呢首歌曲。I walked across an empty land. I knew the pathwa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I felt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Sat by the river and it made me complete. 我唔识， 我听 你应该听过啦，跟住咧就就有呢个 Coldplay 嘅 Fix You 咁样。 我冇拣 Fix You， 我本身咧都有拣 Fix You 嘅，本身都有拣 Fix You 嘅，但系谂下都系播翻啲中文歌啦。 OK 啊， 因为好多英文歌系啦。咁我呢一只咧，我拣嚟咧，其实即系个风格就同你哋啱啱播咧就好唔同啦，即系比较即系你之前比较有 energy 啲啊。呢一只咧系我点讲咧，系我中学时期咧成日会听到嘅一只歌曲嚟嘅。 点解会成日听到嘅？ 因为咧中学时期通常咧啲人咧嗰个时间咧感情比较丰富，咁咧成日咧 应该唔喺香港系嘛？ 啊，嗰时喺香港， 中 学喺 香 港， 中学香港 系啦。咁感情比较丰富咧，咁身边嘅朋友通常咧都好多离离合合啊，即系可能咧咁啱同呢个一齐，跟住啊嗰头就散咗啦，跟住嗰头又散咗啦咁样。 我哋唔系咁噶，我哋好长情噶。 我都唔系啊， 我好长情啊，但我身边啲人成日， 我成个中学系食斋噶， 系啊， 我斋到去大学先开始识女仔。 你信唔信啊？你信唔信啊？所以就可能因为你就 系 咁样嘅话，所以你就哇狼虎连王。 后继 苦出 闸， 系猛虎出笼。 系咁，我都好长情嘅，不过我身边啲朋友感情比较丰富，咁啊，成日都会有啲失恋啊咁样啦。咁 鬼烦噶啲朋友， 系啊，即系，但系我又唔系好识安慰人嘅，我唔知， 系咩？ 我唔识噶，即系 我 唔知，我唔知点讲嘅。 嗰时我都冇得安慰嘅，你等佢时间医好佢啦，冇得安慰。 咁你点啊？ 同埋嗰时我又未拍过拖啊，即系冇咩，咁唔知点安慰啦。咁点算啊？播只歌你听啦，即系会揾啲歌嚟听。咁呢一只歌咧就喺嗰时咧就都好 hit 嘅，因为呢只歌咧直情咧就真系写俾啲啱啱分咗手嘅人听，佢谂住咧安慰佢哋嘅。 但你覺得適唔適合聽咧？嗱，呢個都係個問題嚟嘅。 都 OK， 佢唔係嗰啲即係失戀，有時咧會哇會想想再慘情啲啦咁樣。佢呢一隻咧，佢個角度就係用一個朋友，即係我唱俾你聽，或者話俾你聽，就唔係話哦再去好慘啊咁樣，就係話啊，不如你轉個角度諗下啦，可能你揮別，佢有一句歌詞係咁嘅，你揮別錯的，才能和對的相逢啦。即係啦，咁你如果遇啱咗人，日日都係情人節啦，你唔使驚誒，即係呢個情人節 都 係 正面啲。 正面啲嘅，咁我觉得亦都系即系听咗咧，都会好暖心嘅一首歌曲咯。就亦都系嚟自阿梁静茹，佢有好多歌都系咁样，都系去安慰人啊，喺情伤里面走出嚟嘅一首歌曲，叫做《分手快乐》。 好啦，呢首歌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结束咗今日嘅爱好系列》啦。十二点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加啲书籍之后，就会有今日嘅古灵精怪。喜欢自己嘅朋友就留意咯噃。先听新闻报告。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60点，跌297点，总成交金额5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金矿业7.79跌1.7，腾讯控股232.6跌4.2。阿里巴巴63.45跌2.55，美团142.5跌1.8，港交所255.2跌4.8，盈富基金16.15跌3.1，快手41.05跌3.45，龙湖集团14.16升2.2，碧桂园1.65升1仙，比亚迪股份180.5跌6.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8.953，瑞士法郎7.983，澳元5.039，加元5.801，新西蘭元4.613，歐元7.8726。每百日元對港元5.37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2.558。日經平均指數報27426点，跌289点。港金報15990蚊，跌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9.49美元，賣出1709.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講，有兩宗道路工程影響到比較車多的。將軍澳的寶靈路去回將軍澳醫院方向，近住影業路回旋處慢線有工程，咁影響到而家將軍澳嘅寶靈路啦，去翻將軍澳醫院方向，近住影業路回旋處一帶咧就比較車多。咁另外啦，青沙公路出九龍方向，由大圍隧道至到沙田嶺隧道快線有道路工程封閉啦。咁青沙公路出九龍方向，大圍隧道至到沙田嶺隧道一段都係行車緩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湾仔运动场，咁另外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咧就排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去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车多，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嗰段。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云照道嘅支路车多。咁而家车龙就喺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澳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33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知识 家市场上越来越多用家用网络储存装置，用家可以整私人的云端平台，但其中有个牌子的网络储存装置受到垃圾软件攻击，有用家就说中了招，里面的档案被人封锁晒开不返，成日都提住大家的啦，都是做定备份在不同的地方稳阵啲。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冯建威支培知识会社。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呢度12点搭2㗎啦 ,27 度气温，相对湿度 68%。星期四今日天晴啦，吹和平嘅偏东风，未来数天仍然天晴嘅，日间炎热嘅。好啦，几热嘅天气，我哋而家嚟少少凉浸浸嘅感觉，就係呢个环节。 古灵精怪之一道符。阿成本系电视台嗰度做助理编导。做咗几年啊，有个老师傅话：喂，打呢啲工冇前途嘅，出嚟啦，跟我拍下啲短片啊、广告啊等等。于是佢就离开咗电视台，出去跟咗个好有经验嘅导演做佢嘅助手。不过原来生意唔系成日都有，有时喺公司冇嘢做，老板就会话：喂，咁得闲，清洁下啲嘢，抹下啲器材，甚至抹下地咁啦吓。吓、啊！阿成心谂，我嚟做助导，要做埋抹地阿婶，但系冇办法啦，老细叫到都要做噶啦。今日阿成又喺个公司嗰度抹紧地，老板跟住出去开会啦，就话：喂，阿成啊，嗰边啲街砖好污糟啊，你咁样抹系冇用嘅，嗱，踎低，搵个水桶，搵个刷，逐格逐格街砖同我磨下佢啦。哦。好咯好咯，老细叫到唔想做都要做啦。于是阿成就好似阿信咁样，搵个水桶，搵个鲍鱼刷，踎喺地下系咁捽，系咁捽，慢下慢下，佢一路捽到埋去老细嗰张台。佢嘅当时嘅姿势系趴咗喺度，所以佢望嘅嘢系平时望唔到。当佢埋到老板张台嘅时候，佢突然之间见到咁得意嘅，好似有啲嘢喐下喐下咁样嘅。嗰样嘢系乜嘢呢？佢再行埋啲睇下，哦，老板台底吓、啊、有道紫色嘅符贴咗喺台底下边，咁得意嘅。阿成对呢啲咁嘅嘢从来都唔相信，亦都好少见。咩嚟嘅呢？啊，上面真係好似人话斋鬼画符，都唔知佢写啲乜嘢，贴喺台底有咩用啊？阿成嘅老板其实都算迷信，喺办公室入面有唔少嘅风水摆设，剑啊、铜钱啊、画像啊咁。但係估唔到连台底都贴咗道符。而呢道符唔知係咪因为日子有功，已经有少少甩甩地，半张黐住，半张垂落嚟，啲风间唔中会吹到佢喐下喐下咁样。阿成谂住唔理佢啦，但系点知道你明明知道佢喺度，你明明唔想谂佢咧，就越会望住佢。佢每次望过去，嗰道符都好似喐下喐下，话：喂，望过嚟啊，望过嚟啊，咁样。啊，又似你，越望就越硬眼。我又唔知张乜嘢嚟嘅，反正贴喺台底啫，冇人睇到，老细都唔会成日 check 噶啦。 于是阿成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个谂法，走埋去搣咗佢，然之后揸住道符啊，摆喺边好呢？唔紧要，劈落我柜桶，劈咗落我柜桶，咪冇人知咯。好啦，做完嘢啦，阿成洗手熄灯，闩门，谂住走。当锁紧门嘅时候，突然之间，佢嘅眼里望到啲好奇怪嘢。本来呢一样嘢就唔奇怪嘅，但系当公司得佢一个，咁就奇怪，因为佢见到有对脚企咗佢隔篱。佢一拧过去，乜嘢都见唔到，冇人啦，唉，太攰啦，眼瞓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锁埋门，佢就走咗出去，搭巴士翻屋企。因为已经系夜晚，巴士上面冇咩人，阿成拣咗个位坐低，合埋眼，谂住唞一阵，朦朦胧胧。好似有啲嘢，但又唔知系乜嘢。佢擘大眼，冇人啦。啱啱想眯埋眼，佢眼尾又见到，同头先所集嘅时候一样，有对脚企咗喺佢个位隔篱。呢就好似冇位，嗰啲乘客就企喺你侧边咁样。佢吓到好大声叫咗出嚟，因为。明明是没人的嘛，怎么会有对脚？他吞了一吞，在这个时候他见到了，是一个穿着短裤白饭鱼没什么表情的小朋友，站在他的位置隔离远一点，不是这么邪啊。再望一望，咩人都冇，嗰程车佢好紧张，成个身流汗流到湿晒。最后翻到屋企，准备入 lift 嘅时候，佢心谂：佢会唔会跟我翻屋企噶？会唔会入咗屋就唔走噶？咁我以后咪成日有对脚跟住我？佢又谂啦，啊！有人话过，只要你乌低身，透过两只脚望翻后边，就可以见到灵体。试唔试好呢？佢乌咗少少，跟住又惊，跟住又再乌少少，最后佢都系谂住冇啦，都系冇啦，都系冇啦，我唔想见啦，我唔想见啦。他本来已经回了家，但是连 lift 都不敢搭。你知不知道他去了哪？就是回公司。他一回公司开了灯，然后在柜桶底那里拿回那道符出来，嗱嗱声就在老细张台那里踎低贴回道符，然后不停地拜话：有怪莫怪，有怪莫怪，细路仔唔识世界，对唔住，对唔住，我贴翻噶啦，嗱，贴翻噶啦。跟住嗱嗱声熄灯走人，成程车直至到翻屋企都好平静。到底呢一道符系压抑住乜嘢冤魂？如果有一日道符唔小心被风吹甩咗，咁系咪呢一个小朋友？又会翻翻出嚟，咁就冇人知道。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 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像变空。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古灵精怪之拍戏撞鬼，可能从啲八卦消息大家都听过，拍戏嘅人拍戏之前会点啊？拜下左，拜下右，拜下呢个菩萨，拜下嗰个菩萨。点解？因为有阵时你唔知道喺呢个外景现场到底除咗人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喺度睇紧？我有一个朋友做临时演员嘅，叫做阿卓。临时演员有啲人叫做茄喱啡，唉，都系一个名啫，冇所谓。阿卓好勤力噶，一日走几场，经常去唔同嘅外景场地拍唔同嘅戏。嗱，今晚呢，佢就喺屯门一个荒废嘅空地拍紧其中嘅一场。道具组将呢一场布置成为一个露天大排档，几个主角就坐喺其中一张台前面，一路食一路倾。阿卓呢就同另外两个临机坐喺后边嗰张台，扮倾偈嘅食客。戏非常之容易做，阿卓嘅心都几开心。平时扮过客嘅路人，样都未影到呢，但是今晚坐在主角后面张台，多多少少总会影到啲啩。 第时播出嚟嘅时候，都可以同朋友话：呢呢呢，坐后边嗰个咪我咯。而且话晒系大排档，就算系假嘅，都一定有啲食物摆台做道具啊嘛。食下嘢，倾下偈，有钱收，你话正唔正？不过好快，佢先知道原来今晚唔系咁正。好啦，演员埋晒位啦，一切就绪。导演嗌 ：camera 嚟啦！好啦，开始拍啦。跟住阿卓谂住入戏啦，就同另外两个林基扮食嘢，细细声倾下啲无聊计啊。点知道唔够十五秒钟，听到导演好大声咁嗌。cut 边个倾偈啊？佢唔知点答。佢头先的确系倾偈嘅，但佢以为冇理由听到噶。我哋好细声啫，但系毕竟自己真系有倾偈，就唯一大声话：啊，唔好意思啊，会细声啲噶啦。跟住导演再嗌 ，camera。今次。阿卓同另外两个演员几乎系冇声，唔好话出声啦，甚至拎起啲筷子摆低啲杯，都系尽量细声。冇事啦啩？点知拍咗唔够三十秒，导演又嗌 cut， 仲倾偈。阿卓心谂唔系啩？我冇倾到偈，但系点解佢会咁讲嘅？导演越讲越嬲，哎，算啦，换两个，换两个，唔爱呢个。三个演员唯有死死气起身，离开张台坐埋一边，换咗另外三个临时演员坐翻喺头先个位，跟住再嚟 camera。点知拍咗唔够一阵，导演又嗌 cut。今次佢冇闹人，系走埋个收音师嗰度，大家倾咗一阵偈。啊！休息一阵啦，休息一阵啦，唔拍住咩事？原因就系佢同收音师都听到一 camera 咧，就好似有人喺度倾紧偈咁。明明嗰啲演员都冇出声噶啦，点解咁得意？跟住导演就话啦：，喂，不如咁啦，我哋试下咁，影个空镜，唔好有演员，睇下有冇声。摄影师 Rogi 导演戴住个耳筒望住嗰个空镜，一个人都冇。你估有冇声？啊，今次又冇声，大家松一口气。导演就嗌：，得啦得啦，冇啦冇啦冇啦，啊，正式埋位。嗰晚呢套戏就系咁样。拍完晒所有场面，阿卓仔后来终于都冇得上镜，但隔咗一年，有一次撞翻啲朋友，个朋友话嗰单嘢啊，个收音师收尾有同我讲啊，系点噶点噶？你知唔知佢哋最后嗰一 take 其实唔顺利噶？系咩？唔顺利咩？系啊，佢哋拍极都有声。而最后嗰剔系最清楚，听到听到乜嘢啊？听到个女人好近距离对住个咪，把声好幽怨，好似好唔开心。当时收音师都以为导演会嗌咳。点知导演只系皱一皱眉头，冇理到，继续拍埋落去。收咗工之后，收音师话：导演啊，你其实听唔听到？导演向佢打咗个眼色，话：得噶啦，我哋翻去再处理。原来导演心谂：冇啦，今晚点拍都系有声噶啦，翻嚟配翻或者剪翻嗰段声带出嚟啦。荒郊野岭， 拍紧戏，冇人出声，呢班女声喺度喺边度嚟嘅？真系要问常健先知啦。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一阵间攞部打磨机嚟，加个吉碟上去当戒机嚟用啦。 千祈唔好啊，瑞姐，好多常用工具都系只系为咗某种工作性质而设计嘅啫，滥用其他工作用途咧会产生危险噶。 你蓝牙知己都咁讲啊，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侦案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好重要，检查维修不可少。我系 Stephen 孙汉林。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政府下昼会举行疫情记者会，将会宣布调整部分防疫措施。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认为，要说好香港故事，最好是开放入境检疫零加零。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相信，短期内难落实零加零。建議優化零加三安排，容許持皇碼商務旅客到食肆獨立房間進食。旅遊業議會期望減少旅客抵港之後做核酸檢測的次數。港島東醫院聯網發言人說，經緊急維修之後，柴灣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服務已經陸續回復正常。有關門診診所登記處的電腦伺服器早上曾經冒煙，預約系統和臨床醫療系統受到影響，普通科門診服務暫停。再有長者誤墮電話騙案被騙去1400万元，警方說今個月3日接獲一名70歲女子報案，說在9月先後接獲自稱為政府官員和執法機構人員的男子來電，指女事主涉嫌違反防疫規定，同埋同一宗內地刑事案件有關，並要求事主提供個人和銀行戶口資料以協助調查。事主於是按指示提供資料，直至今個月事主發覺銀行戶口內大約1400万元被人轉走，於是報案。警方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海關在上個月底和今個月初共破獲兩宗大型走私香煙案件，在青衣和屯門檢獲共大約4400万支華爾斯煙，估計市值大約1亿2000万元，應課稅值大約8500万元。行動之中，海關人員拘捕兩名男子，年齡分別31岁和59岁。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53点，系跌304点，总成交金额55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金矿业7.8跌1.6。 腾讯控股232.2跌4.6，阿里巴巴63.45跌2.55，美团142.6跌1.7，港交所254.6跌5.4，盈富基金16.16跌3毫，快手41.1跌3.4，碧桂园1.63跌1仙，龙湖集团14.04升1毫，比亚迪股份180.8跌6.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6.13，瑞士法郎0.984，加元1.354，人民幣7.265，英磅對美元1.14，歐元對美元1.003，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27,408跌308，港金報15,990跌6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8.88美元，賣出1,709.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淘金墙内，以虞我诈。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国剧830淘金。 今次的剧集没有直接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旧金山典型的淘金场景，反而参考了东南亚地区的贫民窟、吊脚楼，再实地取景云南，务求为观众做出最有感觉的场景。 国剧830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1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1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不做坏子人。 好啦，嚟到宠物嘅时间，咁首先咧就预先张扬咗少少先。今日咧 ，Sarah 其实有少少咧都系作喉咙钳钳地嘅，咁所以我安全起见咧，就一早即系头先啦，即系播紧一个古灵精怪嘅时候，赶咗佢快啲做个全身嘅检查啦，睇下医生啦。咁所以今日落嚟嘅时间咧，就有我同埋我靓仔 Otten 吓，同埋多谢我哋喺电话里边上次偷懒啊走咗第六嘅阿 Eric Doctor Eric 嘅， 好朋友你好啊， 系啊，今日你嘅爱人唔喺树啊。你爱人话咧怕你啊， 好唔开心啊！ 喂，咁你即系 又佢不过又有一样嘢事，佢又要验身，我都要去验身。 梗系啦，你去完睇到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而家系好似2、5、7日要翻嚟验身啊！ 系啊系啊，翻嚟好似隔日要去做核酸检查啦，另外就每日要上传嗰个叫做 快测 rapid test 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系啊系。 你去旅行你预咗噶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有得去都好啦，成3年去嘅旅行啊， 系啊，好开心嘅， 精神晒系啊。 好嗱，咁今日礼拜嘅话题系咪都系关于带宠物去旅行噶？你想讲？ 系啦，因为咧，其实就我今次去旅行咁有个即係我哋都好多講啦，好多香港人都飛啦，帶著寵物，所以咧就即係有乜嘢要注意啦？即係平時即係之前有講過個過程啦。 我記得你上次講過話有啲唔上得機噶嘛， 係咯，係咪呼吸管道太短？ 係啊，嗰啲呼吸 係啦。不過咧，我哋今次話當你成功地有隻狗係符合個資格去上飛機啦，咁我哋應該有咩 tips 去做啦？咁就嗱。但係第一樣嘢咧，就係我最常被問嘅問題咧，就可唔可以有咩鎮定藥或者乜嘢啦？個答案係即係冇嘅， 所以即係問嘅獸醫，我明白你個出發點啦。不過上飛機因為冇人觀察咧，鎮定藥都有危險咧，同埋可能會影響呼吸道咧。其實係冇醫生會俾你只狗嘅，所以 係 無需要。 但係 Eric 嗱，我明嘅，即係因為咧等於 B B 啫嘛。我冇帶過呢一個寵物去旅行啦，帶個 B B 咁，大家作為你坐個飛機，你一定知道，如果隔離有個 B B。唔好话 B B 啊，大少少咧，有时佢真系好骚扰性噶。咁有一次咧，我坐飞机咧，后边咧嗰个细路仔咧，嘈不得止啦，喊不得止啦，踢凳不得止啦，好即系我都唔记得，即系总之最讨厌嘅行为有晒。哎，但系咁，我本来嘅心里边都有啲唔系几开心啦。妈妈忽然之间就细细声，唔好意思啊，我小朋友有啲情绪问题嘅咁样，即系佢突然间咧，佢即系将个实情话咗俾我听啊。即系我唔记得佢当时佢系咪之前讲埋咩嗰啲，即系小朋友咪啲情绪嘅咩 ADHD 啊咩，即系嗰啲咁，咁你就会即刻锯翻，哦，原来人哋即系系有原因，系啦，咁你会明白， 即系日常生活困难过好多， 系啦，但系宠物嘈咧冇计搞噶，所以我就 系都系同人系都唔会处同一个空间，除非你私人飞机嘅啫， 我唔知 摆喺另外一个， 哇好唔系嘅，而家就有睇边个飞机，有啲飞机会俾你， 系有啲会摆埋个仓噶， 系啦。如果你可以擺喺個箱入邊，不過都要符合啲條件，同埋記得咧，全部成世界全部啲航空公司咧，啲例都唔同。不過有一個例係一定嘅，佢哋全部可以喺機場話唔俾你上機嘅， 哦，即係去到先知 嘅，係啦。所以佢你要好明顯預先 book， 又即係每個飛機可能係 limit 到可能1-6隻動物咁樣啦。所以咧就你要搶嗰啲位啦，搶到之後你就要上到機，咁好明顯你自己都有 common sense。如果你只狗係情緒好不安嘅，其實係唔應該同你一齊坐啦。咁，如果係一定要移民啊，咁樣唔係話去旅行咁簡單。去旅行你要狗係好，即係有人會帶只狗去旅行嘅，特別 COVID 前啦，成日都有人去日本啊、加拿大啊咁嘅地方嘅。就喺嗰啲情況下就要即係你自己要衡量只狗應唔應該飛。系咪？因为有啲狗嘅性格唔表示，因为你个旅行唔系一定有只宠物会增加嗰、那个你个开心快活嘅， 可能仲麻烦啊嘛。 系啦， 同埋佢都唔知，佢去到日本同佢喺香港，今日佢可能佢都 feel 唔到，佢都唔知。 佢做咩无端端要问我咁耐？ 系啦，咁样 啱啊。因为咧有一个 tip 咧系好搞笑嘅，就系、是、你去个目的地咧，你 one of the, 你要做某一样嘢咧，就系、是、要整你个目的地似屋企啊。所以咧就因为佢只狗会减低焦虑，同埋你要带佢中意玩具啫。咁有时我心谂呢个系真系一个 general 嘅兽医嘅 tips， 俾啲客人减低动物嘅焦虑去到目的地。所以我心谂嗰句，如果系要俾咁样 tips 人，其实狗同喺屋企冇咩分别嘅。 但系我想问咧 ，Terry， 我点可以令到酒店至我屋企啊？第一，我屋企边有咁大？ 系咯，系咪攞翻佢平时嗰啲毛巾有佢阵味嗰啲？ 点可以令到酒店至我屋企啊？你有冇教我哋？ 系啱啊！即系你基本上要带埋佢中意嘅嘢啦，小心即系譬如佢叫床啊，因为好多动物都有床、啊。 床都带埋？哦，你吹气狗嗰啲啫系嘛？ 狗嗰啲啫，应该系。 系狗嗰啲啦，系啦，狗嗰啲床啊，同埋佢嗰个饭碗啊，同埋佢个床被 啊。都几烦啊！如果咁样。 玩具啊，有啲冇需要啦，不过有好多人都会 enjoy， 有好多狗都冇所谓，所以你狗性格系 点样， 即系开心开朗嘅，咁都 OK 嘅。 但系咧 ，Terry， 你讲得啱啊，宠物咧，如果去个新嘅环境，唔好话呢一个去酒店，即系冇话旅行啦，搬屋啊，我想知就系搬屋嘅第一晚，成晚喺度喊。即系飞明，因为佢唔熟呢一个位啊嘛，即系佢完全，点解我今晚去咗个完全陌生嘅屋企嘅咁？即系就算我哋其他佢熟悉嘅主人喺晒度咧，佢个情绪都好不安。所以你谂下，如果去到一个譬如日本一间酒店入到去，完全都唔同嘅。本来冇铺地毡，而家铺咗地毡，本来张床都唔系咁样，而家张床咁样，好难呃到佢话喺屋企喎。其实系咪啊 ，Eric？ 系啊，所以系啊，所以你睇下，我试过有啲客人想带只盲嘅动物去， 带只咩话？带只 盲嘅动物， 盲嘅动物去旅行，咁就即系有啲人即系宠爱嘅宠物多到 make sense 嘅，咁我面就盲，同埋我平时嘅建议都系环境唔好住，因为佢知道依喺边度，冇咁惊嘅，所以都要衡量你个爱心啦。 系啊， 咁啊有好有其他嘢，好明显雲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 哦，绝对系， 所以 所以鎮定藥就冇人俾你嘅。不過咧，雲朗藥我都成日俾嘅，所以唔好話搭飛機啦。你每年嚟打針嗰啲客人咧，都好多時話我只狗啱啱去嘅車後，我就會提議我俾粒藥你，下年你就可以譬如半鐘頭食，好似雲朗丸咁樣，只狗嚟到就少啲機會嘔啊。 点解狗咁容易晕浪嘅？我系啊，我明白你讲咩？我有一只狗仔咧，就坐亲车都晕同埋呕嘅。其实我哋人唔开得好快，系咪狗零舍容易会失平衡？唔关事。 系咯，因为你佢细只啫，佢细就你谂你个车若摇摆，佢又唔系坐低嘅，佢系四只好唔稳定嘅脚仔喺个车嗰度左右摇摆，每一个车嘅，所以佢咧就容易啲。我哋人好得意嘅，我哋识少少。你知唔知点解？你如果人上车，如果唔想晕浪，你应该点咧？ 我唔知道， 坐定定。 你有冇留？ 我唔知 道。唔系，你有冇留意揸车嗰人永远都唔晕浪噶？ 是啊，因为他知几时转几时不转几时 stop 几时快他知晒嘛。 是啦他知晒之余呢 ,what happens is 有一样东西他会做的，你都可以做的。如果有个车转左咁样呢，你知道转左的前面红绿灯他说转左打灯的。你呢他转左的过程中你就挨嗰边，因为个揸车嗰条友都会挨嗰边嘅。咁你挨左边咧，你见嗰样嘢同埋你 feel 嗰样嘢系有啲对合咧，就成件事冇咁辛苦咯。 即系总之你 go with the flow， 架车转左你就跟个左边，转右你就挨右边。 譬如我抱住只狗仔，我知道佢嚟紧转左，咁我又成个人抱住佢转，咁 得 唔得？ 都得嘅，会有帮助嘅。好明显你抱住只狗咧，其实就佢只狗就好似你坐咗 seatbelt 咁稳定啲嘅。 不过系嘅。我试过咧，摆个手提箱咧，佢呕嘅机会就高啲嘅。你揽住佢，即系抱住佢咧，揽住佢当 B B 揽，佢好啲嘅，冇咁容易呕嘅，系啊。 系啦，因为你身体好啲嘅，你呕晕浪嘅原因咧，系因为你见嗰样嘢同你身体 feel 样嘢系唔对合啊。所以咧，你平时咧，我哋如果黏咗咧，你预咗有啲阻力去向右去拱你嘅，所以咧，你见嗰样嘢同你做嗰样嘢配合。不过好似譬如我喺坐张凳。转来转去嘅，不过我就系冇喐过嘅，个身体就会话哇，点解你转来转去就会上口啊？ OK， 即系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啦。第一咧，即系惊佢嘈啦；第二啊，惊佢呕啦，咁样样系咪？但其实都对我咁谂，你摆一个笼咧，如果坐长途机咧，你十个钟头咧，佢运一个笼都几惨喎，啲大小便咁点算咧？如果你带宠物去？ 是有啲混亂㗎啦，好明顯佢啲籠，佢指定嘅籠係預咗啲，因為好明顯佢有時喺個倉嗰度，機倉嗰度住㗎嘛。咁有啲航空公司其實咧，你記得有多個原因點解佢會唔俾你上機咧？你估唔到就係、是、如果你目的地咧，因為佢知道目的地個天氣係咩㗎嘛。所以如果目的地咧，譬如你去拉斯维加斯咧讲，佢嗰度沙漠嚟嘅，可能个目的地嗰日好熱或者好凍啦、啊咁就个飛機就唔會俾你上機㗎喇。 唔會俾寵物上機。 冇用。係囉，因為呢佢個機艙入面就有恆溫嘅。不過呢佢喺個地面嗰度呢，如果有個 delay， 因為啲 luggage 啊啲行李入有問題呢、哦、就變咗佢唔 運咗個機裏面啦，要。 即係 驚佢支持唔到。 未上機呀。 唔係仲搵喺機裏面囉。 係囉。唔係即係未運上機，可能喺個跑道等緊運上去嘅時候。喺个跑道度就已经中暑。 我试过有一次啊，即系去布吉岛，但系个机唔知系 delay 咗成半个钟定九个字，佢又唔开冷气，就停喺个跑道干晒咯。系 啊，真系人都癫噶，系咪讲嗰个情况？ 系啦、啊，你谂如果喺个跑道喺个行李入边喺个箱入边， 只 狗会中暑死啦、 哦。 所以啊，同埋有一个好大嘅提示，就记得去之前去兽医又好，去边度，如果嗰日要去只狗唔习惯嘅，就唔好 skip 一个早餐或者晚餐。 嗯，好，即系唔好俾佢食住。 系啦，冇咁混乱嘅。 嗯 ，OK， 好，嗱，唔该晒，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咧轻轻讲咗少少带宠物去旅行要留意嘅事情，咁大家就问多啲专业人士就攞个 advice 先啦，好嘛？多谢晒，多谢 Eric， 唔该晒，拜拜。好啦，呢个时间亦都嚟到我哋今日嘅即爱剧，我哋听翻我哋两位主角阿 Sarah 同埋阿小强加埋我哋嘉宾嘅声音啊，听日十点钟风骚快行再见，今日多谢小欣欣，多谢晒。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Vivian 即安队。 超能先生同超能太太自从隐姓埋名之后，变成咗一个寻常嘅市民，一直过住一啲好简单嘅生活。 死啦！乜咁塞车噶？我赶住接阿仔放学噶。 我咪仲惨，赶住去见工啊！一阵如果迟大到，人哋实唔请我啦。 老公啊，不如咧你坐喺我哋架车跑过去啊，咁我可以避开其他嘅车辆咯。 老婆老婆，讲过好多次啦，唔系去到重要关头咧，都唔可以立乱用我哋嘅超能力噶。你要我讲几多次你先记得啊？ 哎呀，我问下啫嘛，你使乜咁怒气啫？哎呀，阿仔打嚟，喂，阿仔啊！吓！你放咗学啦？哦，吓！你踢烂咗校长架车要罚留堂？哎呀，咁好咯，我唔使咁赶咯。校长先生，乜你听到我讲咩咩？我头先话好，唔系只踢烂你架车好，我系话咁我唔使咁赶住嚟去接我个仔啫。 哎呀，我唔等啦，架车你揸走，我跑去见工先啦。跑！ 系系系。校长啊，我听紧你讲嘢噶。 马生，请入嚟啊！ 哦，唔该。 你好，我姓孙嘅，你都可以叫我做 Stephen， 我系呢度嘅经理。马生，你曾经喺地盘工作过？ 未啊，啊唔系，做过，有做过。 份工都需要做好多体力劳动噶，你 OK 嘛 ？OK， 梗系 OK 啦。我闲闲地啊，一只手啊都会推一架火车啊。 吓？ 我意思系我个仔嗰啲玩具火车啫。 哦，仲有啊，工友开工嘅时候咧，经常都会用到啲常用嘅工具。你对呢啲常用嘅工具又熟唔熟悉呢？ 哦，熟，梗系熟啦。等我即刻用我眼镜嘅电脑上网搵下资料先。嘟嘟嘟。 咁你知唔知一般工友嘅常用工具包括啲咩啊？ 弊，点解电脑上唔到网嘅？ 马生，你听唔听到我讲嘢 啊？听到听到 ，yes， 好彩上到网。啊 ，Stephen， 我梗系知啦。常用工具包括啲乜嘢？嗱，例如动力手提工具啦，例如打磨机啦，电力工具啦，消焊器具嗰类啦，啊，仲有枪弹推动打钉工具，即系石屎枪等等。 OK。咁你认为用常用工具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 有啲乜嘢要注意？梗系有啦。手工具嘅危险部件，例如一部手提打磨机嘅砂轮或者旋转金属碟，按制造商指示，需要用固定式嘅护罩将危险部件有效防护，而且工具唔应该滥用作多种用途。好多工具咧，其实只系为某种工作性质而设计噶，滥用作其他工作用途咧，可以产生危险。以手提打磨机为例啊，就唔应该擅自配上吉碟作戒机使用噶。 我哋系人，唔系超人，俾吉碟戒伤真系好大件事噶。 你唔系超人啫，我系啊嘛。 吓？仲有啊，我哋做雇主嘅时候，周不时要向工友提供适当嘅资讯啦、指导啦，同埋训练，等佢哋识得正确咁使用呢啲常用工具同埋维修设备嘅。 啊，呢啲我都知道。 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如果要用一啲电力工具，咁开工之前要做啲咩呢？ 食饱啲。 吓、 啊？死，部电脑轻机，唔识搭添。 喂。老公啊，用电力工具之前必须要先检查电力工具插头同导线啊。 咦，老婆，你嚟咗啊？你喺边啊？ 你望上去天花板啊？哎，唔好望上嚟啊！嗱嗱嗱，我而家用电脑啊 send 啲答案入你个脑度吓。 好，快啲，快啲啊！ 马生 系。 做咩呆咗咁啊？我头先问你啲嘢，你知唔知噶？ 啊，知。嗱，用电力工具前咧，先检查一下，睇有冇唔妥啦。如果有，就马上向主管报告。坏咗嘅电力工具咧，千祈唔好用啊！电力工具要有良好嘅接地线，或者具备双重绝缘嘅构造，以防止触电。啊，所有插座线路咧。必须装有俗称水器制的电流式漏电断路器，以防止对地漏电。如果不是合资格人士呢，千祈不要修理或者改动电力装置啊。 老公，好叻啊， 全靠你咋。 马生，你做咩口啞啞咁嘅？你是不是 有啲咩想讲啊？ 冇，我食紧香油胶啫。 啊，咁你都几熟啲职安常识、啊。仲有啊，除咗改动电器之外咧，使用锡纸箱都一定要受过训练，同埋持有合资格证明书嘅人先可以用噶。 仲有啊，只可以使用认可嘅锡纸枪。 咁你知唔知道用锡纸枪嘅人要带上啲咩防护用具呢？ 要先带上护眼同听觉保护用具啊！ 诶，点解有把女声讲紧嘢？ 我嚟噶，你听错啊！啲排喉咙有啲唔妥，容易走音啊！唔好意思，老婆，你俾我自己打翻啦。 哎呀 ，sorry 啊，我心急得滞，我嗌咗出嚟啊！ 仲有使用气体焊接工具，只可由年满18岁及持有有效证书的人进行噶。 同埋啊，开工之前一定要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护眼用具啊。点 解又有把女声喺度嘅？ 你听错咋？哎呀，我个肚都跣咗落嚟，我哎呀，好痛啊！我条腰，哎呀！有冇真真点死啦？痛死我啦！ 老婆， 你边个嚟噶？点解喺天花板跌落嚟嘅？ 我嚟见工嘅。 见工？ 系啊，老公好。 你两个系两公婆嚟噶？古古怪怪咁嘅。好啦，我问完噶啦，你哋翻去等消息啦。 吓、啊，唔好啩？你请我啦，人工低啲都冇问题噶，唔该你啊！我真系好需要呢份工噶，唔该你啊 ，Stephen 经理。 Stephen 经理啊，我哋仲识好多嘅职安健常识噶，唔信你继续考下我哋啊！吓、啊，你啊， 系啦、 啊，你考下我哋啦。 唉，出去啦，职、啊、安健常识个个工友都要知噶啦，净系得你哋知咩？走啦。常用工具好重要，检查维修不可少。我是 Stephen 孙汉林。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惩罚错。 有放下，翻屋企啦喂， 就快啦， 喊人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倍数力极， 哇，现在就冇力。 哎呀 goodbye 啦，就冇电， 张张 goodbye 啦， 食下面， 食下面，人人明日再见。